陆家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提醒您，现在时间20:00。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嘟嘟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辉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电购宝马，最高获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5994-3555。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3134-9178。 秋高气爽，全家共享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自驾畅游、步行游览、龙车体验，与动物朋友亲密相约，全程相伴。 爸爸，咱们就去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买标志到汇金，汇金科曼，汇金德通南北双店3月迎春聚会，汇金，您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洋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1312128-9966。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见地。我们今天疯狂见地有幸采访到了爱奇艺的副总裁王世莹。王总你好。 你好。 好的，那在节目开始，向我们听众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在爱奇艺主要负责的是哪些部分的业务？ 我现在是在爱奇艺的战略部门工作，那我主要负责的业务呢，主要是 IP 整合和 IP 合作，也涉及到一些游戏相关的业务。我这边是负责去筛选和购买一些源头 IP。那源头 IP 就包括说小说和漫画，那么我们会取得这种全版权的授权，由爱奇艺把它改编成动画，然后影视剧、游戏等等，甚至包括一些周边衍生产品啊、VR 产品啊等等。 你们自己有自己的团队来去进行拍摄？ 我们也是跟外部的团队去合作的，只是说我们有这个 IP 的全版权，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 IP 的特征去进行有节奏、有步骤的去运作和孵化它。 明白。那爱奇艺在这一块儿，其实现在可以说是同行业已经很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了。 对， 你们对网剧还有网大这一块的敏锐度，特别是网综这一块，其实都是最先领跑的。 对，是的。 是什么时候开始往这个业务开始重心来去推，然后来打造这样一个品牌呢？ 在视频领域呢，爱奇艺已经是市场份额第一了。那么我们进一步的去在整个文化产业链上布局呢，就是这种泛娱乐的布局。那在泛娱乐的领域里面， IP 肯定是一个串起所有产业链的一个重要方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去打造这种整个围绕着 IP 的全产业链的产品，对于我们的战略布局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包括说我们之前的这个花千骨的影流联动，也是做得非常不错。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会进一步的加强影视剧和游戏之间的这种联动。 那除了在爱奇艺任职，其实您自己对创业这一块还是非常的关注，而且您写了一本书， 就您适合创业嘛，那您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初衷考虑？ 主要是这样，就是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就女性朋友都在创业，然后我也经常担任他们半个心理咨询师这样的这个角色， 职业规划师， 因为他们在创业过程中会遇到了什么问题，会经常来找我来咨询啊。因为我自己呢也是有几次创业的经验，后来我是觉得我与其一遍一遍的跟大家去说这个，那我不如把它写出来，然后去分享给更多的人。 其实你有很多次的创业的经历，在创业过程当中您是也遇到过一些坑或者是试错，然后目前达到这样一个成绩？ 肯定是会遇到过很多的坑，因为我最早的时候创业还是九几年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其实都连风险投资都没有，就你想找投资的话你是找不到的，除非你去银行贷款。 是， 对，然后整个的过程呢，因为我经过三次创业嘛，就每一次可能到了不同的问题， 领域是影视相关， 领域基本上都是游戏相关的，对，有的是人的问题，有的是钱的问题，那也有钱和人一起过来的问题，那也有大的市场环境的问题，等等，就基本上来说，创业可能遇到的坑，我基本上都遇到过。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就是说，大家创业一个创业团队几个合伙人，大家对于这次创业的这种目标和期待值是不是一样？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挺重要的，尤其是需要在一开始就谈清楚的。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大家白手起家创业的时候能够合作得很好，一旦是说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或者是说突然融了一大笔钱之后，可能大家想法就开始变了。 对于女性创业者，您自己如何看待女性创业和男性创业这样一个问题？您觉得他们有哪些特质，或者是您有给女性创业者一些建议？ 首先呢，是创业环境越来越好了，然后女性创业者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了，而且呢很多时候呢就是大家在抱团嘛，就是女性创业者之间的这种互相支持啊，包括说女性投资人对女性创业者的支持，我觉得这种趋势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女性创业呢肯定跟男性相比呢也是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说女性会更细致，然后呢她更能敏锐的去发现市场上的一些空白点，更敏锐的去体察用户的需求，然后我觉得女性在就是凝聚团队和管理方面其实也是有她天生的优势的。 明白。那开始是自己独立创业，然后现在是进入到爱奇艺，那目前好多人的创业过程当中他们会选择其他的路径，包括好多创业者他会选择去当投资人，好多领域创业者他会选择去往线下去做一个实体的一个企业，那好多像您一样会选择去大公司，然后来发挥自己的更多的价值，通过更大的平台来体现自己的可能职业上的规划等等，或者是自己想达到一些愿望。那您如何看待创业者这样的一个转型？ 其实我觉得呢，就是作为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来说呢，可能你会经历过很多次的放弃和转型，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就是关键是说你能不能审时度势，判断出当时的形势怎么样做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那比如说像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创业，但是他上市前夕就等于失败了。 明白。 然后他就从里面抽身出来，那抽身出来呢，他去加入了一家公司，帮助这家公司上市，那他也就获得了就是怎样去运作一家公司上市的这样的经验。那么当他如果说他还有下一次创业的话，那他肯定不会卡在上市的这个坎上。 其实创业者也好，包括投资人也好，包括您在爱奇艺当副总裁合伙人也好，其实一直都是在补充学习自己不足的一个过程当中， 对， 不管如何再去跳板，如何去转换，其实到最后他就为了完善自己，使自己更多的这样一个成功。那您觉得2017年的风口是在哪？ 其实我觉得呢，就是说不太欣赏风口的这个概念，我觉得创业还是要从自身出发，了解自身的优势，同时呢把自身的优势和这个整个产业的趋势去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方向。就是盲目的去追风口，如果你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积淀的话，那你还是会输给那些可能自身优势更擅长更适合这个风口的那些人。 还是得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对，是这样的。对， 在2017年的时候，爱奇艺方面会在 IP 这块领域还有哪些合作？ 爱奇艺这边基本上是把整个的文化产业链的布局全都做掉了，那陆续的相关的这个业务线呢都是在去年下半年开始上线，然后2017年呢肯定是一个大规模发力的一年，包括说我们的 爱奇艺文学平台、爱奇艺动漫平台，动漫平台已经进入到全国前五了。 明白。 爱奇艺 VR 平台现在是全国第一。然后包括我们还有 VR 硬件设备，就是我们的 VR 头盔，包括爱奇艺的电商平台，包括我们的衍生品业务，等等吧，就是围绕着整个视频业务，像游戏业务算是我们做的比较早的了嘛，就是围绕着整个的这个业务，其实我们包括动漫，包括我们的投资啊等等相关的这个业务，其实应该说遍及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 爱奇艺的平台其实也捧了一批的新人，包括青年的导演，包括青年的可能网综的一些网红，包括现在的可能一些想拍摄的一些演员。 对， 那你们再去选择好的 IP 或者是选择上映的这些网大网综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审核的标准？ 对，我们是有审核的标准的，就是基本上我们是会根据它的内容上的特征归口到不同的专业团队去做审核。对，那这个审核呢也会参考我们平台上的一些大数据，我们去预测它的这个各方面的未来的市场表现。 那爱奇艺将陆续肯定也会用孵化的方式来孵化更多的这样的影视方面公司。 对，我们绝大多数所谓爱奇艺独播或者说爱奇艺投资的剧还有综艺，其实都是跟外部团队合作的，因为我们还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平台公司。对，我们是欢迎所有的人来跟我们合作，就是我们自己的自制呢其实也是跟外部团队一起来做的，就我们不会说整个都由我们自己内部来做，也就是说我们不会说我们又去开一个奥林匹克，然后我们又当教练，然后又当运动员，那样的话其实是对合作伙伴不公平。我们肯定是会有尽量多的资源去给到每一个项目，但是每个项目呢肯定自己也是需要去努力去往前走的。 那节目最后呢，感谢爱奇艺副总裁王世英王总来接受我们采访，也祝愿爱奇艺在接下来发展过程当中得到了更多用户的一个关注，然后不管是 VIP 会员的注册量提升，然后还有更多的。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是天意吧，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的，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才又让你离我而去。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相遇，一路上有你，痛一点也愿意，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是天意吧，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的，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才又让你离我而去。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

颜色， thank you.

两个人序幕开场，是信仰，是饱含，维持着好看的橱窗。当期望，当绝望，互相拉锯变成循环，再倔强，再刁蛮，也懂爱又轮回了一场。释放，把回忆放转，才发现也有空档，更多一些美满，不至于绝望。爱很忙，会让人失去妄想，像是放手忘不坏的情感，有些伤在复活后重新看，变成一种勇敢，恋爱下半场自如手法。